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水很少，江土归潮，念旧故人灯西楼，温和温柔待同一三堂，我愁一无从头。 一出街抒怀凭栏，天地间半上清欢，恰似君挑选远山，情致漫漫。 双颊谁手心微微凉，一杯佳酿辗转如常，微暖秋光。 晚宴多不少，借寒风多消磨，说不合爱把千里烟波作一个。 双颊谁手心微微凉，一杯佳酿辗转如常，微暖秋光。晚宴多不少，难与寒风多消磨，说分合爱把千里烟波作离歌。

北京时间9:00。